相融。春风拂槛露花浓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望断肠。借问寒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樱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沉香亭北倚阑干。